欢迎大家来到今个星期的这一集的 MIHK 应该说是第十一周年特辑了，是吧？涉到空虚网台血泪史，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是踏入就足足十一岁，就迈向第十二周年。多谢大家支持啦，咁啊，跟客套啊，跟客气啊，都要同大家讲声多谢大家嘅咁多年嘅依一个嘅鼎力嘅依一个嘅支持，只可以行得咁耐。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咁多年啦，即系冇乜点有机会赚过钱。系过去啊，打成平手咧，咁啊已经系即系屙呢吉地啊，即系非常之开心。咁啊，所以咧就即系继续要行落去咧，都要靠大家嘅依一个嘅支持。咁啊，而家咧我哋亦都发展咗一个嘅吓，2024年嘅。下半年的这个的 MHK 助养同事计划，还有这个的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个营运的这个的基金，是吧？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捐书，达成我们今季2024年下半年，希望可以尽快筹到 secure 了我们一些经费收支出一些的使费300,000的这个的目标。其实平均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达到每个月半年里面每个月平均有50,000的这些收益，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没什么太大风浪这样就可以顺利就可以坚持我们下半年的这个营运。咁啊，唉，成日啲人都要讲钱啊，好伤感情，我其实都觉得呢样嘢鬼死老土。咁但系亦都系冇办法，因为始终都系商业嘅社会啊，小弟仲未认识得学识呢一个嘅五饼二鱼嘅呢一个嘅神迹，亦都系冇办法咧进行呢一个嘅光合作用。咁就算我得啊，我啲手速都未得，系嘛？咁所以即系所有嘅呢啲嘅支出啊，都系希望可以维持到呢一个嘅营运啊，俾到大家咧即系出到粮啊，出到呢个居马费嘅呢一个嘅情况。咁啊好啦，咁啊而家睇翻咧，我谂喺今个年头里边啊，即系面对紧啊老屋嘅一啲嘅营运嘅问题啊，资金嘅呢啲嘅短缺啊，收入啲嘅骤减啊，咁啊当然就唔系净系得老屋一个人啦，好多嘅从营商啊，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朋友都系非常呢啲嘅唔同嘅呢个压力。我谂喺特别喺香港里边嘅朋友仔，咁应该而家即系经营起上嚟嘅时候，都面对一啲嘅好大嘅一啲嘅营运上面嘅难题，譬如你服务界啊、餐饮业啊，咁要面对好多嘅成本嘅高涨啊，请唔到人啊，最阴公嘅就系肯消费嘅人咧就唔知道去晒边啊，应该即系帮到手嘅又走咗去不想消费，咁啊政府话到咩嘅，话几多人嚟香港嗰啲嘅咩嘅人次啊，咁啊似乎呢班友仔个银包咧就封咗红毛泥石屎啊，即系叫极都叫唔出血出嚟嘅咁样，咁所以佢哋都好头痕。咁啊做生意咧就即系我啱啱近排见到有一个嘅餐饮集团嘅老板就喺度讲啦，吓而家即系结业咧就一啲都唔光明，咁但系咧如果你要 make 一个嘅 decision 咧，就有良心咁样离场咧，佢其实实需要好大嘅呢一个嘅勇气。而且是絕不可恥，咁啊，所以即係喺呢一個嘅説話裏邊咧，曾經營過商嘅朋友咧，我諗都喺呢一個嘅 staying 裏邊或者嘅 statement 裏邊咧，好有呢一個嘅共鳴啊，嚇又或者即係都喺呢一個嘅情況之下，當然我哋唔好話死後一邊頸係嘛，貪勝不知輸，又或者係驚咁面擺去邊啊，收縮啊，縮細啊，好似認輸啊，冇咁風光啊，認低威啊，承認向人哋講我搞唔掂啊咁樣嘅依個情況。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做生意咧就並唔係認叻嘅，鬥認叻好簡單嘅，即係我除咗條褲出嚟，我贏咗好多人嘅啦，已經係嘛？即係使乜要攞呢啲做生意嚟鬥認叻？我覺得唔係鬥唔鬥認叻，做生意就係你 start 咗一個嘅 commitment。你嘅 commitment 咧就係對你買咗你 service 嘅人一個嘅承諾，對肯同你一齊去打拼啊、去搏命啊、工作嘅手足咧就係一個嘅 commitment， 一個嘅承擔，一個嘅責任。對幫咗你做嘢嘅供應商係嘛？等緊你將支票俾到佢，佢跟住有飯啊、麵包啊、牛奶啊、牛油啊、雞蛋拎翻屋企裏邊咧，就係俾呢啲仔女糊口嗰啲嘅供應商，亦都一個嘅 appreciation 係嘛？咁所以喺整個情況之下咧，如果你即係要衝大頭鬼，又要認叻谷到個頭帶大。實整到最後啊，啲錢攞嚟維繫你嘅面子，維繫你要認叻，維繫你要作大，咁而你出唔到糧俾手足，交唔到錢俾呢啲個供應商係嘛？ 又或者吓，即系做啲嘢出嚟就只不过系好大气功，而系冇实际嘅作用。咁其实我就觉得系吓好戆居嗰种嘅做生意。所以做生意或者做一个嘅任何嘅 business 都系要量入为出。第一，另外第二样嘢就系每一日唔好谂住啊走埋啲缩数，呃依个呃嗰个吓，啲钱咧系应该系人哋嘅，就要俾人哋。唔好咧就霸咗咧就摆翻喺自己个袋里边咧吓，唔找数啊咁样。咁呢一個嘅做法咧，我諗都係一個好難嘅一個嘅議題啊！啊，有好多朋友都話：，係啊，佢死好過我死啦，係嘛？我過咗呢一關就點咧？咁啊，佢過唔到啊，佢問題啦。佢自己有方法嘅，誒，佢咁多供應商係嘛，或者係咁多個客係嘛，得我一個唔走俾佢啫，其他客走俾佢嘅。誒，你咁後生啊，老闆唔出糧走啊，你數嘅。誒，你出去勞工處破欠基金嗰啲諗掂佢啦，咁樣好多一啲咁嘅啲好唔負責任嘅人。咁但係即係當然啦，羅沃就盡量嚇唔好好似做到佢哋咁啦，或者我希望啊。啊，同我做過嘢嘅，一定可以收到錢。啊，打過工嘅，一定有糧出，係嘛？即係依一個係最簡單、最基本嘅一個嘅承諾，嚇，同埋一個最基本嘅依一個責任。一直咧做咁多年生意咧，我可以講喺2027年度咧，我就已經開始咧就係冇打工啦，就開始做生意。而依一個嘅取向咧，喺我任何一門嘅生意裏邊咧，我都係希望 keep 到依一個嘅啊。commitment 啊 ，keep 到依一個 responsibility 咧，唔好令到通街人啊貼我大字報啊，啊叫我欠債還錢啊，淋我紅油啊，咁我呢啲就真係做唔到啦嚇，亦都係啊覺得好唔應該做人，唔應該係咁樣去做。咁啊做生意裏邊啊，即係當然會有時就會面對一啲嘅關口啊，咁啊即係當然要做一啲嘅取捨，壯士斷臂。咁而今集嘅依一個嘅蝕到空虛十元決裂史咧，我當然亦都同大家講講我壯士斷臂啊係邊一次。咁同我點樣去 handle 呢一件嘅事件？嗱，咁大家如果各位好有機會地咧上過我哋喺 MHK 嘅舊基地啊，即係幾千尺嘅嗰個成業街啊，嗰個宜新工業大廈嗰個地方，或者你有時嚟過我哋嘅呢一個嘅開放日啊，又或者係上過嚟啊喺個錄影室外邊啊，靜雞雞咁樣唔出聲啊，去睇我哋做節目啊。又或者我當我做節目嘅時候啊，側邊有啲梳化咧，你係坐定喺度就旁聽啊。咁啊，即係我諗你都知道啦，即係當時我哋個成業街一個基地咧，真係好好玩噶。咁有三個嘅錄影室，一個大嘅 operator 嘅依一個嘅房間係嘛，啊兩個開放廁所啊，我哋真係好開放噶。我哋咩嗰啲gender neutral 嗰陣時嗰啲嘅廁所咧，我哋一早已經喺成業街裏邊咧係冇分男女嘅啊，大家同一個地方洗手就一齊入去咧，就係閂埋門屙屎屙尿啊咁樣，因為嗰個好有趣嘅。咁又有洗碗碟機係嘛，咁又有一個嘅化妝間，咁又可以就我哋做儲物櫃。又有一個大嘅集體嘅員工嘅依一個嘅工作房嚇，咁我啊啲 marketing 嘅同事啊 ，sales 嘅同事啊 ，editing 嘅 production 嘅同事啊，會計啊咁啊，全部一齊喺度做嘢啊，咁跟住有一個大嘅一個 conference room， 咁有時我哋喺度玩音樂表演啊，或者係駁住個電視機打機啊，咁啊又或者我哋有時有啲嘅 lecture 啊講座啊咁樣，咁啊有一個大嘅一個廚房，好開放式嘅廚房，咁啊大家都好記得啦，即係攞好中意煮嘢食嘅。咁依一個廚房，我哋亦都係拍攝過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節目啊，嚇煲湯啊、煮餸啊，或者開放日裏面我哋整下煲仔飯啊，整下啲海鮮啊，整下西班牙海鮮飯啊，咁樣咪請大家去食咁。一個咁大嘅地方嚇，即係有好多嘅一啲嘅歡笑嘅回憶係嘛，有好多同事喺度搏命嘅時候啊，血嘅汗水嚇。咁出面一個好大嘅一個露台，咁佢露台咧就望曬成條嘅成業街。咁啊，望到啊觀塘嗰條嘅大坑渠，咁啊有時亦都係見到一啲車又塞車，噗噗聲啊咁樣去嘈喧巴閉啊，有啲咧就好有趣嘅噃。我哋亦都好記得咧喺望過對面嗰度咧有一笪地方咧就係一個嘅唔知係商業大廈定係工業大廈嚟㗎啦。其中嘅一個單位咧就有一紮嗰啲人懷疑係邪教啊，咁啊成日就喺度咧就係念經啊叩頭啊，咁啊啲人咧就係喺度不停咁膜拜啊嗰啲咁嘅情況。咁我哋成日都得閒咧就及住佢哋，喂究竟佢班友仔係咪又喺度搞啲咩嘅邪教聚會啊？咁啊有啲口痕友咧就係話啦，喂會唔會一間會性交轉運啊？一間會唔會啊即係除曬衫啊咁樣啊，即係做奉獻啊咁樣？咁啊成日都擔曬凳仔咁樣喺度睇。咁但係就好可惜啦，即係維持咗兩年幾三年嘅一個貨仔嚇，喺2018年咧，我哋咧就要決定咧就要遷出嚇一個嘅成業街嘅一個嘅地方。 咁我谂大家都喺蚀到空开十年血泪史里面都听过，其实我哋同呢一个嘅宜兴工业大厦嘅一个业主咧，其实就唔系好夹嘅。因为首先第一啦，即系佢将嗰个单位，即系除咗拣咗俾我哋之外咧，喺另外一边咧，佢就系做好多劏房嘅一啲嘅商务嘅单位。咁而佢哋就喺整体嗰个嘅排污嗰个系统里边咧，就其实就系全部佢哋公司嗰啲嘅间出嚟嘅厕所收集咗啲嘅污水，一条喉咧就去到我哋呢一边嘅公司里边条大喉，然后至落街。咁如果有啲咩嘅塞咗位头晕身庆咧，咁我哋就好大嘅影响啊，因为咧就会啲嘢会倒灌落喺度。咁而最可悲嘅一件嘅事件就系，当我哋连埋我哋嘅污水啊，夹埋侧边啊座数嘅单位嘅排污啊，一直link up落一条嘅喉嗰条咧，就系砸过我哋整体嘅一个嘅排出嘅一个嘅 volume。咁即系换句话讲咧，佢嗰条喉如果一塞咗咧，佢后面所有嗰啲污糟邋遢嘢就倒灌翻去我哋度啦，同埋隔篱嗰啲嘅单位。咁啊，当然就系爆个镬一次啦。咁啊，亦都系滴水滴到我哋下面嘅一啲嘅楼宇嘅单位。咁啊，而滴到人哋一张真皮嘅家私有咗污渍，好彩人哋有保险，又唔使 claim 我哋啊咁样。咁啊，呢个地方里边我哋攞翻翻嚟嘅时候，咁大家都好记得啊。其实基本烂地一个地方嚟，几千尺、五千尺左右。烂地嚟嘅，3000多尺啊，因为冇记错，但系连埋出边个露台就成4000多噶啦。咁啊，烂地乜都冇，我哋就帮佢吓，即系全部啲地下再铺翻好佢啊，搭过晒啲电线啊，啲水喉又要拎吸过，因为我哋喺个出边嗰个嘅开放式嘅厨房里边又有水啊，咁拉过晒啲喉啊，咁样，咁啊装好晒唔同嘅一啲嘅冷气啊，咁嘅情况。間好間隔嚇，吻好曬啲牆，仲幫佢個露台咧，就係整翻一個好靚仔嘅全天候嘅一個嘅露台，就有曬依一個嘅就係人棚。哇！咁啊，即係其實咧，我哋抌咗差唔多100万咧，就係做依一個整體嘅依一個就係大裝修。咁啊，當然我哋當時嘅籌募翻嚟嘅一啲嘅賣package 啊，大家一啲嘅捐款啊，即係我哋都抌咗起碼一大半咧，就係做依一個建立依一個基地嘅依啲嘅使費。咁啊，當然就即係喺我諗住，起碼都話冇翻5年啦，都要起碼有八載啦，咁樣即係可以喺度做啊，咁樣耐。咁但係事與願違啦，咁啊，即係始終開咗張之後，一直都係好辛苦嘅經營，同埋我哋開頭個 business plan 係行錯咗，我哋希望可以係有好多嘅客户啊、partner 嗰邊帶一啲嘅商户啊、客户啊落廣告啊、製作啊，如此類推，然後我哋嘅 building 就可以好大嘅。咁啊，然後跟住咧就係累積夠一定程度上嘅 building 之後咧，就我又可以申請一個同講做 IPO 啦，係嘛？咁啊，然後希望可以上市。咁但係之後嘅社會嘅政治嘅取向啊，網台上面嗰啲嘅生態啊，咁啊，其實喺個政治上面嘅牽連咧，令到即係如果你要申請 IPO 咧，就絕對唔易，甚至冇咧就即係可以話俾你聽，就唔撚使諗噶啦。咁當時其中一啲嘅partner 咧 shareholders 咧，就即係喺依一方面見到係咁咧，亦都冇辦法帶到一啲嘅客户入嚟。咁啊，變咗衝大咗個頭嚇，要行一條嘅路咧啊，原來此路不通啦嚇，真係要諗個方向去啦。咁啊，你一時之間挫到咁大，咁亦都唔係可以就短時之間咧就係走得甩啦，係嘛？即係講真，你要有租約啊，有成啊各方面嘅嘢。而當時咧，我記得最高峰嘅時候咧，每一個月啊。是要讲緊26万啊27万啊又甚至无去到28万，曾经去过32万一个月嘅一个嘅营销添，即係边个 expenses 添。哇，咁你諗下每个月都拎20几万返嚟，其实即係要填到要 break even 一件几咁痛苦嘅事。哇，嗰陣时我都唔知我哪来嘅毅力啊、勇气啊，不停去希望可以做啲唔同嘅生意啊，接一啲嘅 job 啊，咩 job 都我都要去做啊咁样。咁我都冇曾經有同大家有講過啦，即係我都好激氣嘅一次嘅時間，就即係已經係唔係好夠生意嘅啦。咁啊，啱啱有條友就係劉慧卿就想借我哋嘅台就做一個嘅訪問，都係一啲嘅網友搭上搭，明醒我哋嘅，知道我哋有地方就夠靜啊，又政治中立啊，揾到個地方去做啊咁樣。 咁但係當時啲 operator 有阿斌哥就喺度秒曬，又話唔做佢嘅工作啊，最真四方閪啊，定係點嚇？即係唔肯翻工去做。哦，我真係咁，你都可以去炸營嘅。咁你可唔可以同你講話，你唔做呢個 job， 我唔出糧俾你？咁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即係所以你當你遇著啲咁嘅 employer 嘅 employee 嘅依一個嘅時候咧，你都幾嘔血。咁但係佢哋就唔會調翻翻轉諗下，即係你希望老闆出糧俾你嗰陣時咧，你哋一定要準時出到足，係嘛？但係老闆要撲水翻嚟嗰陣時咧，都要大家要搏命啊，佢有一啲嘢要做。咁啊，當然唔係叫你去打家劫舍，亦都唔係叫你去賣淫啊、賣白粉啊、嚇酒粉啊咁樣嘅，即係攞啲錢翻嚟啊嚇。即係只不過係有一個叫做四方西嘅人嚇借我哋嘅場去租場，個節目又唔係我哋個台度出，係嘛？即係咁，我又覺得無傷大雅。啊！佢接受傳媒嘅一個個訪問係嘛，即係做一個個衛星嘅依一個嘅直播啊咁樣。今日借我哋個天台出邊嘅地方去做嘢，嗯，其實我覺得依一個係無傷大雅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有一啲嘅手足就即係玩射波咁啊，大條道理咁樣。咁啊，再諗翻你，我都會好頭痕嚇。即係有時我都諗下啊，即係如果嗰個月嚇即係揾到錢翻嚟係唔蝕錢嘅，已經係非常之好開心。有一啲嘅時間咧，的而且確就冇計啦。即係廿幾萬嘅收入，係咪廿幾萬嘅支出嚇？你得12-13萬嘅依一個收入我都蝕過，即係每個月蝕10皮8皮咧，就係等閒事。咁一個月蝕10皮，咁兩個月就20皮嘅啦，三個月就30幾萬、40萬。咁你之後幾多個情況去蝕咧？咁你啲資金啊，其實都唔夠。咁我哋成日都要同事啊，去即係後面我哋啲股東，我哋都要去大家要傾偈。喂 ，project 咧咁樣搞法咧，即係我哋就要泵每人泵多10-20萬啊落去啊，咁然後咧就可以咧就浪翻2-3個月啦。咁我哋盡量要諗啲咩方法去。咁一直以嚟都係啊，哇！出咗個窿就揾嘢塞住佢，跟住一個蓋咁啊，就大有3-4個煲就水滾，又要冚蓋咁樣，哇！即係疲於奔命。咁啊～都喺度諗緊，我哋係咪應該要 downsize 咧？但係而家你個租就租咗係咁樣嘅情況，係嘛？你又唔可以 breach 個 contract， 係嘛？咁即係如果冒然去 breach 個 contract， 亦都係可能會有一啲嘅法律嘅一啲嘅問題啊，如此類推。咁所以有時咧就好頭暈，一直喺度咧就係仲要係個租約後屘2年之後咧就仲要有少少要加嘅添。咁啊，業主一直對我哋就麻麻地啦，係嘛？即係有好多嘅問題，就係射波啊，要維修又唔夾錢啊，又或者有啲地方塞咗喉啊，又唔肯俾錢我哋去通喉啊，咁樣。咁我哋真係好慶啊！即係喂，大佬，你自己嘅 infrastructure 壞咗，影響到個業，即係個租客，但你自己又唔去解決嗰件事，跟住咧，啲 lift 又成日都壞，咁啊又要我哋行7樓。哇！今日身水身汗啊，夏天啱啱出完海景，行啱翻上去個7樓，真唔係容易嘅事嚟。成日都有啲咁嘅問題，投訴過去佢哋就當然唔關佢事啊咁樣。但係佢哋就係當等大廈嘅大業主，咁啊而我哋到後屘了解到啲 lift 點樣壞咧，就佢唔肯抌錢出嚟做更新啊、鋼纜嘅維修啊咁樣。出資咧到個 lift 咧頂唔順啦，真係跪低咗啦 ，hold 住咗又運 lift 又成。而到最後咧，即係已經整無可整啦。維修商就話已經唔可以再整，逼住要換 lift 啊，各方面嘅嘢。咁成個大廈嘅嗰部 lift 咧，就要咧停咗嚇，要成個幾月嚇冇 lift 用啊，要行樓梯嘅。你可以係咁混帳，即係無論你點樣去投訴啊，希望佢減租啊，佢哋啊完全係唔會理你。咁啊，依一個嘅業主又令到就非常之氣餒。咁我就決定啦，即係如果我真係要對人哋唔住嘅咧。咁啊，即係我對依一個業主咧，我都唔會係客氣，即係我有時個心裏邊喺度諗緊。咁啊，當然啦，我哋就即係一租就有起碼有3個月嘅deposit 啊、上期啊，俾佢哋扣住啦。咁其實你諗下，即係一埋手咧，你租依一笪地方咧，就要10幾萬啦，57000到一個月嘅月租。咁啊，一個月我今月上期，咁啊再加多個月租咁樣，成三個月嘅一次過俾低佢，咁啊嗰個成15萬咁滯。咁一賣手就有10萬俾佢 lock 死咗，你攞咗我咁多訂金，即係而我哋個地方出現咁麻煩嘅一啲嘅情況，你完全維修乜嘢都唔理，哇！咁你真係諗到起都火滾。其實嗰陣時我嗰個精神狀態咧，去到2017年、2018年嗰個時期咧，其實都真係正宗係山路之王啊！用盡曬所有嘅方法，希望有人落廣告嚇，即係揾朋友去一啲嘅商會裏面，希望有啲客户啊肯試下用我哋嘅依啲嘅 service 啊，做一啲嘅短片啊， 又或者搞唔同嗰啲開放日啊，咁啊揾啲朋友嚇，即係有啲咩貨嚟賣啊，咁然後跟住我收翻啲現金啊，買嘢啊咁樣嘅依個情況啊，咁啊甚至乎最衰到最撲街嘅時候，嚇、啊、永念亭骨灰音我亦都買過兩水，希望咧就係、是、可以有翻呢一啲嘅獎金過一過嗰個危機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即係總之一捱咗個關，我哋就 cut 啦，唔做啦嚇、啊，即係都知道嚇、啊可能會即係有啲嘅朋友係諗住我嚟炒，我而家見到個炒味好濃，啲人唔係我嚟諗住自用啊，或者我係一個嘅保值嘅投資啊，誒俾將來百年歸老嗰陣時用。咁我見到依一個炒風好厲害嘅時候咧，咁我哋都係決定唔搞啊咁啊，去到嗰個時候啦，咁我又同阿啤梨個關係都係麻麻地嘅。咁主要同阿啤梨個關係麻麻地個原因就係、是、係有一次就係、是、西瓜。就喺依一個嘅啱啱拆執笠嘅依一個嘅狗剪咁啊，同一個撚樣嘅叫老表嘅嘈交，因為同老表嘈交咁啊，當然就即係依一鑊嘅嘢就其實真係好收家噶啦，因為我就派阿西瓜阿屌總理去做代表，就去捧阿教主場，因為佢嗰日睇狗剪裏邊就做咗個獨篤笑，咁啊教主咧就好關照我哋咧，就俾咗啲好前行嘅一個飛我。咁啱啱撞正咧，我就要翻加拿大，咁啊即係開始搭路咧，就係幫阿花木蘭咧，就過嚟讀書。咁啊，醒咗張飛就俾阿西瓜頭就代表我哋去睇戲啦，咁樣。咁啊，而當時佢就受到依一個嘅挑釁，咁啊，又即係跟住就爆發依一個嘅衝突啊、打鬥啊，又有警察嚟啊，如此類推。咁啊，當然就令到即係好尷尬啦，係嘛？即係亦都對黃教主好唔住嘅，因為。唉，你俾張飛我應該手捉嚟捧你場，點知搞咗大龍鳳出嚟，係嘛？咁即係當然我就冇一點怪責阿西瓜嘅，因為西瓜就係側邊太多一啲廢柴，嗰啲廢柴就不停喺度就喺度聊事鬥非啊，點風點火啊，捧佢做大佬啊，然後跟住就話佢屌側邊嗰個人啊唔妥你啊，總之是非做人情，即係佢側邊太多呢啲咁嘅垃圾喺度。咁佢依一鑊嘢就俾嗰啲垃圾網友就煽風點火而辣著咗，然後跟住就開拖。咁所以即係如果你有睇翻依一個早兩集嘅依一個嘅攞到街之總理出巡啊嘛，西瓜亦都佢親身講咗個情況會係點樣。咁到我即係我始終都係有時會覺得我哋側邊有好多嘅網友啊會黐埋嚟啊，定係點樣？其實一定要隔得好清楚，唔可以即係亂咁俾一啲人埋身。有啲人咧嚟到硬係同你做 friend， 但係佢唔知道佢有時佢講嘅一言一語啊，你會刺激到嗰啲嘅你支持嗰個人，或者佢做錯咗事都未定。咁如果我哋冇返咁上下清醒，或者我哋冇咁返上下嘅呢一個嘅冷靜呢，而俾啲人埋到身呢，而佢嗰啲嘅捧你到上天咁高啊，或者不停啊佢又唔鍾意邊個就擁你出去同佢哋吵架啊，咁樣嗰啲就好煩你。咁 anyhow 啦，咁即係已經係過去咗，咁就係即係之後呢，咁即係啤你呢個人呢，佢把口呢就唔收之餘呢，咁同埋我覺得佢冇乜嘢人情味可言。點解我咁樣講呢？即係你又對我可能有同你合作，可能有啲不滿，我唔知即係我邊度地方做得唔好啊，或者係覺得我對佢唔住啊，定係點樣？咁你都可以直接同我講。咁而家西瓜亦都唔係你唔識嘅一個人，即係你識咗佢咁多年而屌總你亦都啤你哥前啤你哥後，對你即係都好尊重啊，好 respect 你嘅一個嘅人。咁當然呢一鑊嘢，屌總理就做得唔啱嘅。咁但係咧，即係作為大家一場相識，又或者即係大家都同一個台、同一個 platform 裏面去做嘢嘅情況之下，咁你就喺個個自己嘅頻道或者自己的節目裏面，係咪有時有啲嘅嘢係嘛？即係你唔講對觀眾係冇影響。而且呢啲嘢亦都唔係咩嘅公共性嘅嘢係嘛？咁即係係咪應該要將呢嘅事件裏面炒花生啊？攞佢出嚟就嚟講啊咁樣。咁我自己有一個嘅睇法就係，你如果要有流量啊，即係都未必需要用到呢一著嘅嘢。咁啊，呢件事件啊，當然擺咗西瓜出嚟去講啊，咁如此類推。咁而我亦都喺個知道佢有講呢樣嘢，或者同佢傾到一個電話就係、是，喂，大家自己人講少句啦，唔好講啦。咁佢又爆火。講真，我尊重你。就叫你 shut up 啫，係嘛？屌你老尾，我真係忍唔忍住，我趕你走都仲得啦，係咪？咁即係講真，即係你爆火嘅嚇，咁你我亦都唔會對你嘅老母客氣，係嘛？當然就會互屌老母啦。咁就屌完呢一鑊嘢之後，咁大家又冇乜嘢。咁但係我覺得咧，唔多唔少咧，即係話就話冇乜嘢啫。即係佢個心裏邊始終要有條刺嚇。咁我諗佢到時差唔多嘅時候咧，就已經密謀又要走啊。咁但係。 嗰個時候我哋亦都係曾經何時都係同阿基斯 Sir 有亦都有坐低傾過，就係喂咁樣啤你，如果再係咁樣落去，我哋亦都係請揾唔到客户啊，因為有佢喺度嘈冤巴閉啊、鬧人啊、鬧政府啊，咁其實都係大鑊嘅喎，即係你啲股東一定會同我咁樣投訴啦。咁但係我哋都係一直都係因為喂大佬佢開頭到而家都做咗咁耐啦。係嘛？你一係就講清楚，之前話唔準佢屌政府嘅，咁你就唔好俾佢講。咁但係你開頭俾佢講，而跟住你見生意唔好，又唔俾佢講。咁好似喺有違一個做網台嘅依一個嘅原意啊，各方面嘅嘢。咁好似編輯自主同埋依一個言論自由，我唔應該壓制佢嘅噃。咁即係我哋都好多依啲嘅 debate 啊咁樣。咁但係 shareholders 一定會希望你要做啲啲解決嘅依一個嘅方法。咁唔知係咪我自己潛意識，我自己都有一個嘅埋藏咗個心底裏面，想佢唔喺度啊，又或者即係，唉，你又不受控嚇，即係講嘢就你鬧政府啊，我啲鬧中共，我當然又冇問題，但係連自己兄弟嘅你都可以擺上台炒花生嘅，咁我覺得已經係有啲拿過，我覺得已經係有啲過咗。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嗰個嘢都我 hold 唔到我自己嘅 temper 咧，就同佢鬧交嘅。咁鬧完之後，咁當然大家都冇嘢啦，即係都你識做嘢做戲，我識得戴面具，咁呢啲做咗咁多年人，我直都唔會即係嚇套嘢啊扮嘢，我唔識唔會唔識做嘅，係咪先？咁啊之後我就知道佢咧喺2018年嘅12月，佢咧就已經密謀咧就要走。咁啊，其實喺嗰個嘅 moment 裏邊咧，咁就佢亦都同我講咗，咁我就係 OK 啦，你走就。一天乾曬，咁啊，我唔使要再煩，亦都大家有自己嘅一個嘅 agenda 去行，我亦都唔需要再受一啲股東嘅一啲嘅壓力，要佢走人啊，趕佢走啊，或者係點樣，我自己去閃嘅，咁我就放下一個心頭大石，咁我難於啟齒，又或者費事俾人哋話我用完積氣啊，又或者各方面嘅嘢，咁我亦都好難啊，即係去撳咗人哋嘅口唔講嘢嘅説話。咁所以你提出要離開嘅情況之後，我就亦都係好 easy 啦。咁啊，即係好啦，咁我冇所謂啦。你捉你自導自感。好啦，咁當要佢要走嘅時候，咁我就要諗咯。即係就算啤你漫步，我都當然有份有支出啦。林康正啲糧啊，係嘛？即係 operator 要 take care 佢個頻道啊，租啊，其實嗰一條數我都係 expenses 嚟噶嘛，係咪？咁佢唔再喺度啦，咁我亦都唔可以喺佢嗰啲嘅用户嘅身上面抽佣嘅呢一个嘅情况之下咧，咁我又少咗一啲嘅收入啦，咁啊就要面对 direct 嘅一个咁大嘅营运嘅支出嘅呢一个嘅时候，而亦都少咗一个嘅收入嘅时候，咁要点咧咁样？咁呢一个就是我要解决嘅一个嘅难题。咁啊，卒之有一次我就即系都同阿 K 先生倾啦，咁譬如都走咗啦，我哋都用唔到咁多嘅呢啲嘅 studio room 嘅。就算我幾中意嘅地方，一磚一瓦嚇，每一個牆壁嘅圖批檔啊，樣嘅嘢都我自己一手一腳嚇，即係同啲同事砌supply 一直砌嘢出嚟。咁如果你要我放棄，咁即係我都未 enjoy 夠一個嘅牆嗰個 studio， 咁冒然就走，咁好似有啲好陰公。有啲地方都好新嚇，樣嘢啲地方都係整得好靚啊，好 industrial 嘅 design 啊咁樣。咁快就要放棄一個地方咧，我其實真係有啲好唔捨得。咁但係你喺個在商言商嘅立場裏面，即係如果再少埋呢一份嘅收入，你每個月要孭咁多嘅呢一個嘅支出，咁你搞唔搞得掂咧？咁就一定係搞唔掂啦。咁就決定咧就要撤出呢一個嘅成業街。咁而當時咧，我哋亦都如果冒冒然走上去同個業主講話，喂，我哋唔做啦，我哋閃人啦，你估佢會放你走啊？係咪？肯定唔會。咁我就要再 make up 一個另一個 decision 咧，就係話我要明修暗道，賺道暗道陳倉嘅依一個做法，我哋就 take care 咗叫做Operation Dunkirk 鄧卻克大行動嘅依一個情況。咁啊，當然我哋就唔可以唔俾個業主知道即係俾個業主知道，我哋諗住會撤啦。咁啊，但係我哋交租咧就開始慢咗啲手腳。咁然後跟住咧就係差唔多隔咗個月唔交租，佢再追啦。咁啊，下個月內咧我至再交個租，咁啊拖延咗個時間。咁然後我就揾到一個嘅 location 細啲啊，千零尺。咁然後咧就睇翻嗰個錢啊，各方面嘅嘢。喂，咁就籌期啦。即係因為大佬，我啲錢啊砸咗喺個業主裏面，我就要啲訂金啊，我啲要上期啊嗰啲咁嘅嘢。咁又同啲股東又要集啲嘅錢。咁然後跟住咧就租咗嗰個地方。 跟住咧就係揾裝修師傅啦。揾裝修師傅咧，佢就最簡單嘅呢一個嘅方法啊。邊度有碰六桌六幕啊？之後要揀翻一個 partition 出嚟，邊度要黐啲隔音棉啊？要邊度要間個房啊？如此類推。咁啊，好彩嗰啲地方就已經係一個商廈嘅形式，就大部分咧唔需要太大嘅呢一個嘅裝修費，十皮八皮內嘅搞得掂食碗面嘅。嗰啲十松啲萬我已經係搞掂咗。咁啊，開始要做嘢啦，咁啊，同埋就要同裝修師傅就講細神劈遠咯噃。喂，你真係要幫我搞掂啊！我要搬過嚟噶，我幾時幾時我哋要搬咗過嚟啊？咁當裝修師傅進行緊呢一個嘅裝修嘅時候咧，咁我哋就開始咧就要嚇執嘢啊、抌嘢啊、慢慢撤退咯。咁啊，亦都有啲同事就要解散，就唔可以再請佢哋啦。咁啊，同事之間咧就亦都咧就係開始睇下邊啲嘅東西係要嘅。就留走唔要嘅東西就抌係嘛，咁啊即係可以做依一個嘅篩選嘅依一個嘅動作。咁啊業主當然又會追我哋交租啦，咁啊當然就係拖得就係拖啦係嘛。總之我就計到條數咧，我有三個月喺佢嗰度，而到最後咧嚇，即係我爭佢三個月租，咁佢就殺曬我啲訂，殺曬我啲嘅上期，咁啊大家冇拖冇欠，但我就蝕曬我所有嘅啲嘅裝修啊。所有呢啲嘅佈置啊，甚至乎有好多，譬如嗰啲有啲洗碗機，我都拎唔走，會擺喺度。成個廚房啊、廚櫃啊、爐頭啊，拎唔到嘅，我全部留低曬俾佢。咁我都覺得呢啲全部都好新淨嘅嘢，仲有啲冷氣啊，我都拎唔走嘅。咁亦都有啲嘅留低咗俾佢。咁其實佢咧就即係得到我已經係幫佢咧，就係重新將個爛牆咧就係裝修好曬嚇，間隔好曬，廁所都整埋。係嘛？仲留低個廚房俾佢，或者整到靚靚嚇，仲幫佢整埋個露台。嗰度其實講真咧，都使咗100万啊！頭先我知道同大家講嗰啲嘅裝修嘅依一個嘅費用，全部啲裝修幫佢執靚咗個牆嚇，我冇拖佢任何一個個月租嚇。總之我爭你三個月嘅，我按金上期，你嘅全部嘢殺咗我嚇。咁然後跟住咧嚇，即係剩低嗰個租約咧 ，I'm sorry 啦，嗰一年租約我冇人同你去 fulfill 噶啦。咁啊，當然啦，即係佢亦都由頭到尾，佢又唔會嚟收我租，亦都唔會上嚟嘅。咁啊，佢有就呢一方面咧，佢衰咗啦。如果佢上嚟嘅，睇下我個牆係點樣啊，或者上嚟同我話追下租啊，或者係點啊，佢可能見到我開始走啊，依一個時候咧，咁佢就即係可能會醒覺啊，都未定。咁但係佢由頭冇上過嚟，咁而我亦都係喺成件事喺裏邊咧，就是、安排喺總之又剝咗取新基地喺進業街。跟住即刻要揾裝修師傅去整嘢，得兩三四個禮拜嘅時間，一個月內要砌掂咗一個個 studio。咁然後咧就預兩個禮拜咧，我就將啲嘢就撤退咗過去，然後安排曬可以係就 working。跟住咧就逐個逐個 studio 咧就拆，然後逐個起翻一個新嘅一個 complete 嘅 studio 咧，就喺翻依一個嘅新嘅依一個嘅基地嗰邊。咁嗱，點解你會咁樣去問咧？咁樣嗱，咁你哋會 find out 咗，原來我有無下銜接依一樣嘢啦。首先我有三個 studio 咧，就喺舊基地，然後我開始將兩個 studio 咧就係拆咗，跟住咧將個 studio 裏面嗰啲嘅器材咧就搬咗去進業街嗰邊，然後咧就喺依兩個禮拜裏面咧就將一個 studio 咧就重新要再起翻，試翻曬啲 back magic 啊，試翻曬啲鏡頭啊，整翻曬個 mixer 啊，整翻個 operation 嘅 table 啊，駁翻曬啲線一米啊，入邊裏面啲 monitor 啊，全部校正曬。end up 冇問題啦，咁但係我仍然有一個嘅 studio 咧，就喺舊基地就運作，咁所以喺俗友啊嘅眼中裏邊咧，你係唔知道咧，我係其實 disassemble 緊我嘅公司嘅，喺咧你哋嘅 interface 同我哋咧就睇緊係一個嘅互聯網係嘛，亦都係見到嗰個錄影室，我哋喺嗰邊錄緊嘢，咁啊搬曬過去啦，set 到單啦，咁啊跟住就剩低一個禮拜到嘅時間咧，就將嚇即係舊基地僅餘嘅一啲嘅物資咧。咁亦都係要咧，就係要拆埋落嚟啊，或者要入倉啊，又或者就係即係要揾地方要安置啊，或者賣咗佢啊，唔要啊。咁到最尾咧，即係執好曬所有嘅嘢嘅時候咧，我其實就望緊一個嘅成業街嗰個基地，我就百般唏噓，百般感慨，因為曾經何時都好多人喺度集合，好多人喺度做節目，即係好多人喺度就即係一齊就開心啊，傾偈啊。或者有時啊，開放日嗰陣時啊，飲酒啊，如此類推，飲大啊又有啊咁樣。咁突然之間咧，得翻一個嘅空殼。我嗰個嘅回憶就係、是、曾幾何時，佢一個嘅廢墟 係嘛？又話咩八尺高啊，又乜又七啊？去到嗰個地方裏邊咧，即係由廢墟再重新裝修起翻好，全盛時期多人去 K 卡卡開心工作嘅時候，到最後就要離開撤退，將所有嘢拆翻曬，一手就亦都係要將佢拆卸咗，然後建翻一個空殼啊咁嘅情況，百般滋味在心頭。咁但係依一個嘅 decision 咧，就係真係一定要 make 嘅。一定要狠心咧，就要將佢咧就做咗。如果唔係咧，即係其實你再喺度蹉跎歲月落去咧，你基本上你跌嘅錢係越多，你蝕嘅錢亦都係越多。咁可能咧，亦都有一個嘅問題，就係依個地方基本上我係即係如果你迷信嘅話咧，個風水就真係唔係幾好。咁啊嗌殺多啦，拗叫多啦，是非多啦，麻煩多啦，係嘛？人和又唔好啦，啲同事有啲人叛變啊，有啲嘢鬧翻咗啊，如此類推。咁喺呢一個嘅情況裏面呢，就即係好唔有利，個人和唔好，好唔有利做到呢一個嘅傳播呢一個嘅工作。咁自從搬咗去成業街嗰度呢，可能即係基本上嗰個財政壓力又少咗啦，咁同埋即係亦都係篩走咗啲個無謂嘅嘢之後呢，大家就好合得嚟啊，亦都做咗好多嘅唔同嘅啲好嘅呢啲嘅節目啊，繼續落去呢都順風順水啊 ,manage 到嗰個嘅支出。同埋個收入咧就成一個正比啊，少咗去蝕跌錢啊，甚至無咧喺成業街裏邊嘅時期咧，其實基本上咧我哋差唔多個個月都 break even 嘅，好即係唔需要再拎錢出嚟。即係其實咧搬去成業進業街嗰陣時咧，其實另外有啲嘅股東咧就嗱，今次就冇噶冇計啦，個 plan 唔 work 啦，嗱今次亦都要善後啦，各方面嘅嘢咁啊搭夾埋今次嘅錢咧，以後就唔會再拎錢出嚟噶啦。有啲咩嘢咧啊，我如你真係要諗念佢啦。其實我嗰陣時都好大壓力噶，即係再有啲咩嘅涉水或者依一個 plan 再唔 work 咧，再要拎錢出嚟嘅時候，就根本上就冇錢可拎嘅，即係可能要按樓啊，又或者就自己要賣嘢啊，或者要諗一啲嘅方法，就要點樣頂住一個雞頭。咁所以咧，即係由進業街撤退去成業街咧，即係萬般嘅百般唔捨得。但係一睇翻你每個月個支出唔使咁多錢，而你撲條數去找數嘅情況唔係咁頭痕嘅時候咧，可能就因為即係減少咗個心裏嘅壓力啊，做啲節目起嚟就得心應手咗。咁啊，或者做所有嘅嘢都係起碼係輕鬆愉快咗。然後跟住就冇幾耐就爆發咗2019年嘅依一個嘅社會運動。而跟住咧，整個 MHK 嘅台咧，亦都係變革，有鱷魚潭啊，有碌街啊，有依一個嘅 Morning Glory 啊，或者係和你 Live 啊，呢啲嘅節目咧出咗嚟之後咧，就變咗整體我哋嘅做向就更加走近人群，更加就係幫人民發聲，同埋幫人民咧就係即係講出大家嘅心裏邊嘅呢啲問題，就唔係淨止以前有歷史啊、保育啊、娛樂啊各方面咧就係為主，而更加咧就係喺幫香港人發聲嗰依一個嘅方向。咁啊，諗翻起啊，即係搬去一個嘅進業街都係六七年之前嘅事，2018年嘅依件嘅事嚟啦，已經係，因為搬咗過去原來都一段嘅時間，咁而離開依一個嘅進業街，亦都係有成差唔多6、7年嘅依一個嘅貨仔啦，2018年尾，2019年頭搬過去嚇，咁啊即係咁快就即係咁多即係依一個嘅時間，咁啊十年人事幾翻身啦。係嘛？咁我哋亦都係離開咗依一個嘅進業街咧。咁而家所有啲兄弟就各散東西。咁我亦都係 station 到喺依一度。咁即係如果你再問我，喂老阿，係咪應該要一早早啲就應該要知道個 plan 唔 work 就唔好死夾硬喺依一個嘅成業街嗰度去打等咧？咁我就都唔識答你依一個嘅問題，因為第一當時有屋租嘅依一個嘅黐住啦。咁另外咁當時亦都係因為有啤晚報仲喺我哋嘅台裏面嘅時候，咁即係如果唔同佢再合作即係掟走咗佢，我哋搵個細啲嘅地方即係再做嘅時候，又好似好好無謂咁樣，無點解要做呢一樣嘅嘢呢咁樣。咁即係如果你問我都未必會係咁樣，咁好多嘢都係啱啱遇著剛剛。咁如果唔係西瓜嗰次喺九展同我老表嘈交搞到一場大龍鳳，跟住啤你即係佢嘅性格即係拿这些东西来炒花生开玩笑辣着了我是吧， 咁啊，我同佢又嘈過，或者係冇激起佢心肝，佢要走，又或者佢撞唔到有永念庭啊、MM2H 啊嗰啲揾大錢嗰啲嘅生意嘅時候，咁佢想佢自己獨攬啊，即係唔想益個台啊，定係點啊？咁即係佢有佢自己嘅盤算，係嘛？咁即係佢行人先嘅。咁如果唔係佢真係激起心肝閃人嘅，我亦都或者未激起心肝要搬嚟一個嘅啊事業街都未定。咁所以好多嘢都係騰騰瓜瓜撚騰，一環扣一環。咁但係我只可以講咧，你問我咧，當嗰個 right moment 出現嘅時候咧，有好多嘅一啲嘅機會，或者有好多嘅一啲嘅情況咧，你係要 catch up 到嗰一個嘅事情發生，而然後喺嗰個事情發生嘅時候咧，做一個好正當嘅一個嘅 decision。而嗰個正當嘅 decision 咧，就係可以令到你咧上到一班安全號啊，嚇，即係令到你順風順水脱離險境。嗱，你講到好似好圓咁樣啊，咁但係我諗好多嘅朋友咧，即係喺個人生嘅歷練啊，做生意嘅過程裏邊咧，可能都好明白到嚇，其實好多嘢就咁嘅依一個安排。適當嘅時候，當嗰件事情發生咗，你做啱嗰個 decision 咧，你就順風順水啦嚇，咁你就可以咧就係避之則吉啦，趨吉避兇啦。同埋咧就係可以啊喺咁嘅啊 wide on leverage 一個 opportunity 咧，令到你可以脱離依一個嘅險境。如果我繼續啊為咗面啊，即係唔得啊，好多 haters， 咁多人唔妥我係嘛，即係咁多人想睇我閪冧啊，攞住個面都要晾住咁大個依一個嘅大沙炮啊，死要面喺度咧。咁我諗咧，今時今日嘅 MHK 咧就已經一早咧就係清盤啊，搞唔掂啊，冇錢啊，破產啊，都有機會咁嘅情況。咁而喺嗰個 moment 裏面，我搞得掂走得甩咧，咁我更加係可以有責任地解決咗我身上面所有啲 liability， 然後咧可以咧就無債一身輕啊，可以係即係更加可以行遠啲嘅依一個嘅路。咁我哋又後屘點同依一個嘅業主去解決你嘅問題咧？咁樣當然業主又揾我唔到啦。我哋亦都係記翻掛號，將公司所有啲鎖匙啊、各方面嘅嘢啊、門卡嘅密碼啊，全部搞掂曬啊，入塊寫到清清楚楚啊，邊度門嘅密碼鎖啊，電閘啊，每道門嘅呢啲嘅鎖匙啊，全部整理好曬，影曬照片啊，各方面嘅嘢咧，亦都托運翻咧嗰個鎖匙就俾翻我，亦都係話翻俾聽，我哋唔租啦咁樣。咁啊，當然佢要揾我解決啦。咁啊，即係我又當然唔會同佢傾啦。咁我亦都話你嗰個立曬嗰啲按金上期啦，唔理噶啦，你中意點處置我公司剩低落嚟嗰啲嘅嘢，我都唔理噶啦。咁啊你租俾人又好，或者你變賣又好，你拆散咗佢，你還原翻好似你以前咁爛嘅嘢，我都唔理噶啦。咁我就即係還翻個地方俾佢。咁可能而家個情勢咧，有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咧，即係可能你都聽完老王呢一集咧。你亦都可能要諗啦，哇！而家咁樣辦法唔係辦法嘅喎，啲生意係嘛，即係揾得以前嘅六七成，即係賣賺咗翻嚟嘅錢，都係淨係可以靠啊10%左右到嘅依一個嘅支出，個個月都食成啊，即係20-30%咁樣搞法啊，即係今日就40,000，下個月就60,000，咁我即係冇乜幾多個萬去蝕嘅，我應該要點樣去做咧？咁樣。咁其實真真正正你就要好似攞咁樣去 assess 個成件嘅事，自己係咪要決定離場？離場要好好睇睇，有責任咁樣將你手頭上面嘅嘢清好曬，係嘛？然後跟住咧就係離開嘅時候咧就無債一身輕啊！咁啊反而咧你睇嘅嘢事情咧就輕鬆好多咧，或者你做嘅嘢咧就會更加迎刃而解。我仲好記得嗰陣時去睇依個新嘅成業街咧，係當時啱啱唔知同阿坡傾開啲嘢嘅，咁啊啱啱經紀就溜我哋去睇鋪頭，咁當時嗰個鋪頭咧，即係去睇嗰陣時咧，就係過咗農曆新年，好似冇耐嘅，都好凍啊嗰啲時間，咁啊上去睇咗嗰個地方，咁啊一拍即合，咁啊好快咧就係簽租約，咁啊我記得阿坡阿藍秀朗咧都有份同我一齊去添，咁啊。咁快咁多時間啊，係嘛？咁啊好啦，咁啊而家到而家目前為止咧，我哋可能就會面對另一個問題啦，係嘛？即係而家世界又唔好，係嘛？香港又有國安法，又有23條，近排啲收視咧就唔知點解個個 YouTuber 都喺度呻曬，話哎呀搞唔掂啊，即係跌得好緊要啊！你哋 MHK 有冇依一個嘅影響？係梗係有影響啦，我哋都麻麻地啦嚇依個情況。咁同埋即係啲收入啊 ，YouTube 嗰啲嘅收入都係大跌啊，所以咧好多嘅時候咧都出現一啲嘅虧本嘅依一個嘅狀況。 咁所以咧，即係今次喺而家咁早已經同大家講，希望可以籌集到2024年嘅依一個營運基金咧，其實即係亦都係我見到個前路係有啲困難，係嘛？咁我哋已經係盡量咧，就希望嚇唔好咁大嘅一啲嘅支出，咁但係始終都係好最 minimal running on empty 咁嘅依一個情況去，咁而我哋亦都覺得嚇，即係各位老友記，如果好欣賞我哋嘅節目嘅時候，有翻少少嘅一啲嘅回饋俾我哋嚇，咁我覺得佢亦都我哋亦都係唔會覺得係好似係啊打劫大家啊，又或者係對大家唔住啊，要大家要科水啊咁樣，咁但係始終都係我哋都要食飯啦，我都要出糧啦。我哋都要交租啊，做好多嘅一啲嘅唔同嘅expenses 嘅嘢。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上咗癮又好，或者好似覺得即係大家都係一個 community， 依個 community 希望更加多人會 join 到我哋依一個 community， 你哋亦都可以咧就係養成一個習慣支持我哋養成一個習慣去睇我哋嘅節目嘅時候，咁我哋希望可以藉著咁嘅依一個嘅關係，大家可以共生咁同埋咧，我哋亦都可以行遠啲。行持久啲，我哋唔係話望咩嘅大嘅 expenses 嘅 expand 啊，因為而家依一個時勢，我哋亦都唔有任何嘅一個嘅 ambition 係嘛，即係去擴充啊，做大啲啊，要點點點點點，因為我始終覺得即係世界個局勢好唔明朗，而家最緊要嘅就係持盈保大，同埋咧就係依一個減少我哋嘅一個嘅支出，而希望咧可以咧就係維持嘅而家個 productivity 唔增長我哋嘅依一個嘅支出。而希望得翻一個合理嘅依一個嘅收入嘅時候，可以行遠啲，同埋做多啲嘅節目嚇，俾各位嘅依一個嘅網友去欣賞同埋支持。咁好啦，咁啊今集嘅十年趣事就差唔多啦。咁啊，大家如果聽完之後或者有跟開我哋嘅啊，原來你哋搬屋啊都有咁大嘅一個嘅故仔喺裏邊啊，原來搬屋啊都要經過咁多嘅依啲嘅部署係嘛，唔俾個舊業主知道你搬新屋啊，同時之間咧係你要暗度陳倉嘅時候，你要有啲族友都嚇即係要感覺到天衣無縫咁搬咗過去，唔會要停機啊，唔會成嘅啊，做咗咁多嘢嘅啊，咁啊。當中裏面又有好多嘅 organisation skill 啦、planning 啦、策劃啦，咁啊開正老鑊，以前喺廣告裏面咧做啲 project 裏面嘅 train 翻嚟嘅啲 management skill 啊。好啦，咁啊今日係咁多啦，各位老友記，咁啊希望你哋繼續支持 MHK TV， 咁啊同埋支持我哋嘅今年下半年嘅依一個嘅助養計劃。OK， 咁啊遲啲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嚇，即係營運依一個網台一啲嘅辛酸史啊。或者一啲嘅睇法啊，一啲嘅故仔啊，或者一啲大家被為人知冇人知道嘅一啲嘅故事啊，或者我啲心路歷程啊，喺呢個節目裏面同大家分享。節目就去到第32集，咁啊我哋依一個嘅蝕到空虛十年血淚史咧，剩低嘅集數咧就只有20集，咁啊一口價，總之依一個嘅故事咧去到52集同大家去分享。OK， 咁今日係咁多，下次再見，拜拜。